好，港珠澳大桥啊，那个防波堤啊被冲散咗。嗱，有人就话叫呢啲叫随机摆放。嗱，随机摆放真系好好用噶。例如咧，一个小朋友你乱咁喺啲功课乱做功课啊，又可以叫随机摆放啲答案。喂，我打工仔，我喺 report 度乱咁写，我又随机摆放嗰啲工作报告。阿 Win 就去滚，佢都系叫随机摆放噶。摆放啲乜嘢？问阿 Win 啦。我系强过收还者白琪。 嗱，冇几耐之前啊，江西省一位女士喺交通银行申请咗两张信用卡，不过一直都冇用过。去到今年年初，发现信用卡上有来历不明嘅账单，两张卡一共俾人借咗90,000蚊。于是联络嗰位职员啦，对方解释只不过系做账嘅咋，走下流程之后就冇嘢噶啦。阿徐女士之后仲收到银行嘅追诉电话，于是同银行投诉，结果呢银行就回应话，嗰个职员啊已经多次俾人投诉，啱啱炒咗啦。而嗰个喺职员炒之前呢，仲还清晒所有嘅借贷，所以件事冇问题啦，件事已经唔存在啦。嗱，原来穿咗柜桶，补翻佢就冇嘢嘅，打伤咗人，等到佢好翻又冇事，偷咗人嘢被发现之后还翻俾人又 OK 啦。所以印证咗689嘅名言，僭建问题解决咗，所以僭建就唔存在咯。呢个就系我哋强国新闻者经常强调嘅强国逻辑。Hello， 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中美贸易战打得火热，上至总统，下至民众都要跟随呢个主旋律。福州就有民众以福州民众嘅名义发起联署，叫大家罢买美国货。啊，印象中咧呢啲罢买行动真系冇乜成功嘅战果噶。Apple 啦、Android 啦、麦当劳啦、KFC 啦、IBM 啦、Intel 啦，有几多中国民众可以签完名又做得到真系唔用呢？当年有不共戴天之仇嘅日本企业，咪生活得好地地。去日本嘅中国游客买斯塔嗰班咧，有几时少过啊？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嚟今集嘅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随机摆放。 随机摆放雀仔按摩 喂，应该好用啊！随机摆放 点样？随机摆放，随机摆放系咪冇罪噶？ 随机摆放冇罪啊！随机摆放有罪，佢唔会讲住我。喂，佢随机摆放都冇嘢噶。 睇下你摆咗边啊！即系如果你讲 系一摆边冇所谓噶，即系随机摆放，即系 random 啦，系个命运嚟噶嘛。咁命运叫你咁做，你有咩办法啫？唔关我事，我唔系意图噶嘛。 我觉得我哋而家个价值观咧，真系越嚟越变质咯，开始唔了解个世界运行。了解呢个社会嘅秩序， 我哋老啦， 有冇睇上网啦？近排兴佛系啊， 我知啊，乜嘢都佛系啊。总之就唔好简单嘅嗰个格式就系唔乜嘢，跟住咧就缘分到咗就会乜，咁呢个就系佛系嗰个格式啦。如果用随机摆放即系点啊？ 随机摆放咪其实随机摆放咪即系佛系咯。 啊，系点样佛系化？ 唔系，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我哋嘅政府又好，或者即系无论系国内嘅政府。或者香港政府都好，我觉得都系好追上潮流嘅。 你 近排兴佛系咪即刻讲随机摆放咯？但我唔系抄啊，我换一换啊，即系我唔讲佛系，我唔会跟人嘅，我讲随机摆放。 你不如咁样翻翻我哋今节嘅主题啦。 都系嘅，即系而家中国同美国咧都即系将啲规则嘅 佛系贸易战咯， 唔系佢哋随机摆放一啲嘅规则出嚟咁样，系啦，将啲规则咧就睇下点样摆。平时啲税项咧就平时摆喺国内嘅，而家就摆喺你个国家嗰度，咪随机摆放咯。 不过最近呢个嘅贸易战又有啲新嘅举动喎。嗱，之前最早期啦，咁美国宣布咗好多产品，中国嘅产品就要征收关税啦。咁中国系还拖啦，我哋呢个强国咁系还拖噶啦。还拖嘅时候咧，就列出好多，包括飞机啊，包括一啲即系一般平民老百姓未必接触到嘅嘢。 有个学者话可以先打大豆，再打汽车，跟住可以再打飞机。咁讲嘅 ，OK。 嗱，大家嗱，听众你唔信，你自己上网。 但系我睇嚟睇去咧，好似全部都系即系讲嘅啫，即系全部都系未实行嘅，即系啱啱譬如阿特朗普讲一堆嘢咧，跟住嗰个唔知贸易官员即刻出嚟话就话喂，其实我哋咧所有嘢咧都系仲系有商讨嘅空间嘅。 其实特朗普咧有份 agreement， 即系有份声明系，即系唔系声明，即系有份嘢系签咗份官方文件系签咗噶啦。但系佢咧就直到我哋今日录音啦，咁咧暂时都未列出嗰个具体嘅清单嘅。咁亦都具体几时实施咧？亦都未讲， 即系纯粹到抛嘅啫，暂时都系。Apple so hand， 都系唔收住。Apple so hand， 大陆嗰边咧就话吓几时做咁。 咁佢做我咪做，佢唔做我都唔知做唔做㗎。 总 之你做我又做，你唔做我又可能会做，总之唔知做唔做。 然后呢我想讲呢係即係我呢单嘢我就先好难去评论边个啱边个错或者点样去好难咁样 judge 先啦。咁但呢我见到中国嗰个反应呢就係话喂我哋而家要向呢个世贸去投诉。咁就话呢喂你呢一单美国咁样做呢係完全违反世贸嗰个公平协议嘅规则嘅。我就想讲下呢个呢即係平时呢如果我哋一啲唔知都唔知啱定错嘅事情啦。咁我哋搵一啲国际组织呢去仲裁去帮手去 judge 下嘅时候呢咁其实就会好大程度呢就俾人扣帽子㗎啦。点样扣帽子法呢就话哇你班友呢就勾结外国势力。係啦咁而家咁你哋真係就干预我国嘅内政。係啦所有人呢就不得说三道四。係啦跳梁咁样咩呀跳沉印之事。喂咁而家你中国面对住呢个咁样问题其实你都用緊同样嘅方法。 喺度我谴责 MJ。你依家你讲我国嘅坏话，我讲 唔系，我即系我有啲乱啊，即系咁样点咧？ 你嗰日你冇肯定冇睇嗰个商务部嗰个记者 会，系 佢话依家喺个自由主义， 系 同依家贸易保护主义 系 嘅之战嚟嘅。即系咧，如果咧我一年前听，或者冇一个一年前，我一个月前听呢句说话咧，我一定以为咧佢讲贸易保护主义咧系讲紧大陆自己大陆， 唔系啊，讲美国啊嘛，系啊，好劲噶，将个矛头指翻人哋度噶。 不过呢即是呢个逻辑呢我又真係回应返 MJ 嗰个我都真係觉得好乱。我睇返一啲少少嘅一啲介绍或者背景呢、这个所谓贸易战啦或者可以追溯返呢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啦。即係喺当其时朱镕基当其时我哋华事人啊朱镕基承诺过加入 WTO 之后佢会遵守好多嘅承诺。咁结果当然係好多都冇实行啦因为有啲咩冇实行有时间我哋再喺度分享一下。咁但係今时今日既然冇实行啦即係又去投诉呢样投诉嗰样我感觉就係一个强奸犯投诉其他人去非礼佢一样。 输打赢要囉。 其实嗰啲实唔实行呢唔使举太多例子嘅。各位听众或者即係我哋三位主持人呢你上到去你用唔到 WhatsApp 呢你又 feel 到佢有冇实行㗎。 係啦即係譬如佢话。 即係你冇用嗰啲卡两号嗰啲呀用返佢普通嗰啲 WiFi 呀。 係啦即係佢话会自由地开放嗰个网络市场㗎嘛唔会咁多去干预㗎嘛。咁究竟今时今日佢仲有冇去干预呢个自由市场大家就下有冇共睹啦。係啦咁譬如话呢佢曾经讲嗰样嘢嘅我真係觉得呢伟大嘅中文呢係真係好伟大嘅。即係呢佢係话呢佢当时呢係会保护知识产权。喺呢、這个盗版行动上呢我睇咗 WTO 嗰个协定㗎啦。盗版行动嗰度呢就係、是、有显著嘅减少嘅。係啦咁究竟今日有冇显著减少呢外国嘅朋友可以话係有嘅。 系嗱，你呢个所谓保护知识产权咧，嗱，我绝对系支持我哋国家嘅之前所做嘅嘢嘅， 系， 因为譬如保护呢个嘅咩乔丹啦，国内嘅知识产权 啦，系啦系啦， 乔丹啦， 系啦，维他牛啊，最新鲜热辣啦，喂 ，G2000 即系我哋爱国嘅田北辰系咪啊？定系田北俊啊？最嗰个啦，田北辰系啊，田北辰好爱国嘅一个商人啦，系咪 ？G2000 啊，维他呢个商标啊，佢喺 G2000 嗰度买过嘢噶啦，系输啊，系输翻俾一个一个中国嘅商人咧，系注册咗2000呢一个嘅咁嘅品牌啊。 唔系佢系因为田北辰咧，佢之前搭咗时光机， 系 咁我抄佢。 哦，系、啊， 你我哋要持平啲嘅。 OK OK， 可能即系唔能够抹杀呢个可能啦。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即系喺呢个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究竟中国系咪已经有做到？大家 有做得好成功啊，做得非常成功。咩新八轮啊，呢啲几成功啊？我觉得成件事都好合理、啊。 廖巴伦，廖巴伦，系啊， 廖巴伦、啊，新八轮啊嘛，唔系嗰 度。OK， 系啊。有啲你已经其实已经冲出咗嚟，即系冲出咗国内啦。周六福嗰啲 系啊， 哦系嗰个假无印，我都唔记得嗰个叫咩名啊。 微创优品 啊，厉害！名创优品系啦系啦系啦，听说系上市添噶。 系咩上市？好似系深圳，我唔知。 而家国内嘅上市要求咁门槛咁低，啲数啊全部都系假嘅。讲、 哎、上市咧，玩一集可以讲下。我近排睇一套纪录片，好值得睇。我哋得、啊、我今次我唔 系开始。 所以咧，即系譬如咁讲啦吓，我真系喺外国。者角度啦，即系一方面咧，我可以瞪一啲外国嘅人士，觉得哇愤愤不平，哇美国佬真系吓又虾霸霸咁样牙咋咋咁样，咁但系咧唔好理人哋攞住嘅嗰个道德嘅高地啊，就系话喂，你中国真系好唔尊重知识产权。 其实唔好用到道德呢啲咁深奥嘅词汇啊，即系好简单嘅。 个规矩写明咗个规矩系咁系咁，咁一清二楚条线画咗喺度就喺度。 法治 系啊，咁但系而家个问题系你唔遵守之余，仲喺度一大堆嘅歪理，跟住仲投诉翻人哋转头。咁我觉得成件事真系点？作为中国人，我都觉得有少少收家， 唔紧要嘅。嗱嗱，依个贸易战咧，依家即系其实未开始打嘅，成个个都话打贸易战，打贸易战，根本未开始打，两边系。叫紧阵啫嘛，暂时嚟讲吓，咁、就即系何去何从咧？其实我系有少少担心咯，即系我节目前我同阿 MJ 啊，同阿 Vin 讲咧，我话呢单嘢咧，嗱我假设佢哋两边讲嘅真系坚啊，即系坚会做啊，其实我会觉得都几大镬嘅，其实即系对，即系对于即系我作为一个普罗市民，即系阿 Vin 嗰啲唔系啦，普罗市民嘅角度去睇， 都大镬，唔惊啊，你冇咗钱烧嘅啫，吓阿 Vin 嗰啲大镬啫， 唔系即系我国家咁强大，我梗系唔担心啦，咁但系我唔强大，几好样嘅啫 嘛，大家烧九成嘅嗰个银纸资本，咁你都冇乜事嘅啫，100蚊烧咗90咪烧咯， 其实我近呢几日咧，我。就是节目前同两位提过，就是近来呢，无论你见到大台又好，或者一啲传媒又好，或者网上嘅平台都好呢，讲到一个论点呢，我觉得系几有趣嘅，就话中国唔驚㗎，中国咁多美债，即中国呢系全球第二大嘅美债嘅持有人，咁就哇我抌晒美债啊，美国驚囉、美国咪驚囉，我自己中国人我哋咁强大使 Q 驚啦咁样。咁呢我觉得好有趣嘅。 即我系一个一拍两散嘅一个举动。 基本上嗰个散嗰个会系中国先，我想讲。 即滥炒啦、 因为其实呢有好多人呢未必了解呢，其实美债系一个投资产品嚟嘅。咁其实你阿 MJ 都可以买，阿 Vin 又可 以，即系有钱就可以买啦。 阿 Vin 可能有好多添咁样。咁其实美债呢样嘢咧，我讲两句嘅啫，我唔讲太深入。美债呢样嘢咧，其实某程度上咧，系一种叫做稳定国家嘅一个工具，同等于有啲外国嘅五毛咧，成日话，我哋个外汇储备好多好多，其实咧，如果外汇储备系唔可以拎出去派嘅、或者美债亦都唔可以咁轻易放嘅、如果咁，如果因为咧依个世界嗰个金融嘅秩序咧，个大佬系边个咧？就美国。咁、当你嘅外汇储备或者美债个持有量太低嘅时候咧，其实会影响到你本身个国家嘅稳定性。点解咧？因为你个货币个信用啊。是会降低的。 是啦。即是你要持有几多嘅美元啦，你先可以发行返几多你自己国家嘅钞票。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又唔系，又未必系咁样，但系某程度上系支撑住你呢个货币，或者支撑你呢个国家嘅信用。 我知啊。 咁同埋调返转呢，有另外一个论点呢、就系讲緊话呢，喂，其实呢你抌嗰啲美债出去，我当你抌晒所有美债出去啦、你收返嚟嘅系咩呢？系一扎美金。系啦，其实好讽刺。 咁你试下再唱咯，系啦，国家式走资咯， 系啊，咁样 式 噶。香港好多找换店啊嘛， 系啊， 找 换 店 排队唱咯， 做嘢唱10亿美金。 唔系，我哋有10亿人喺度排队，每人1蚊， 咁钱多， 每人1蚊都唔够搞。嗱，起码嗰个美债讲紧系以千亿计，你10亿人，你每人都要排队。 你香港依家好少找换店啊？你上环啦。有成几廿间喺度啦， 都有几百间噶。即系咧，我知道呢个咧，我听嗰啲金融专家讲过，人哋嗰个美国啦同中国咧最大个分别咧，就系人哋嗰个法制同埋嗰个货币咧，今时今日咧依然好肯定喺世界上系一定系多人认同个中国嘅。咁即是话咧，越少呢个货币，越少持有呢个货币嘅话咧，对你个国家嘅信心就越低啦。 只可以咁讲啊，一种货币或者咁样讲啊，我攞住张美元，我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都可以唔使担心，买唔到嘢啊，或者做想做白旗，经常想做嗰啲嘢都做唔到， 做乜嘢？ 但系 随意摆放嗰啲啊， 你随意摆放，嗱你攞住人民币或者港币啊，你去到一啲地方真系未必啊，我唔系话好多地方唔接受，但系。 莫过嗰个普及性或者认受性一定唔会好似美元咁， 同埋好简单嘅，即系其实咧唔使谂咁复杂、肯定有人会讲，喂唔系、我依家去法国嗰间某间百货公司买嘢，我可以用人民币找数、即系俾钱系可以。但系咧好简单嘅啫，大家例如 MJ 又好啊，边又好，我又好，或者各位听众都好，你哋去帮衬买保险嘅时候，你睇下嗰份保险咧 嘅结算金， 结算金系用咩？你即系你可以叫佢转做人民币嘅，但系。都最后佢都用翻美金计咁解咧， 系 咁只可以讲啊，即系你今时今日如果即系中国啊大量抛售呢个美债嚟讲，其实作为一个明智人，除非系金仔嘅啫，如果唔系都唔会做呢啲即系七伤拳啊，伤咗自己先，或者咁样独孤九剑咪调翻转咯，先伤咗自己先再伤人。 唔系啊，金仔 神功必先自通，自攻。 金仔依家都理智啊，金仔依家都谂住。同美國交好算數，唔好搞咁多嘢。你依家金仔係啊， 合理嘅，搞咁多嘢，無非都係其實我哋咪前都講過啦，有好多國家或者聯合國裏面好多國家都係即係互相 有個利益嘅關係， 啦，去希望去舐著數啫嘛。咁你一作為一個正常人，冇著數而又影響到自己嘅利益嘅時候，你會唔會做呢啲嘢？ 然後咧，中國我覺得佢係除咗利益之外咧，佢係有啲係比較難捉摸嘅，即係佢而家咧好似周圍揦火頭。咁樣嘅，除咗辣下特朗普之外咧，最近咧佢仲辣過呢個聖經啊！喂，世界上基督徒多就即係都應該知噶啦。喂，最近佢將聖經下架，佢話咧聖經咧而家要咧重新去編寫啊，係啦，咁咧就係要將佢咧符合翻中國嘅特色啊。即系我唔知道点样中， 即系要加第十三个门徒系， 即系唔系，即系我其实我明嘅， 系 呢、這个，因为咧其实即系我都会有翻阅下圣经噶嘛，佢、系真系即系我眼系觉得佢少咗啲嘢，即系习近平嘅思想，真系少咗，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可能系咪之前印漏咗定点？即系我觉得即系嗱， 即系譬如咧，咪有三个圣人咧去供应阿耶稣出世嘅，嗰三个圣人之中应该起码有一个系中国 嘅，即系所以我觉得 M J 你即系有时谂嘢你谂偏咗，我会觉得有时即系我自己睇嗰阵时候，我觉得佢系印刷上出错， 睇 漏咗。 所以为咗保障啲人民咧，嗰啲阅读上面嘅健康，咁所以就首先将佢下架先。 咁你如果你出啲饮品又好，你发现有坏货，咁你都收翻，跟住你再推出市场。 其实加一字咪得咯，习大大带领中国人离开埃及，点样习大大点样一举手分开红海啊？ 是，Mr. C， 即系加几个。张杰， 即系所以咧， 摩斯咪屎咯 ，Mr. C，OK 嘅 ，Mr. C， 所以咧，好多嘅中国人咧，即系我做移民啦，好多嘅中国人咧，佢哋 even 咧，佢哋只要離開咗中國咧，其實佢自己都知道中國係好多嘢係有問題嘅。近嚟咧，除咗呢個聖經下架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即係好多華人咧去到離開中國之後咧，佢都唔會再願意咧用翻中國嘅嘢嘅。就係講緊一件咩事咧？就係話咧加拿大咧有個即係嗰啲狗糧啊，狗糧咁上面咧印咗啲字嘅，咁上面印咗咩字咧？就係話咧上面咧係冇中國成分嘅，咁引起當地有啲華人愛國華人嘅好大迴響啦。哇！你冇中國成分咩意思啊？係咪有歧視嘅成分啊？点样冇中国成分？ 但系佢一边就歧视，一边系谴责，一边 系 照卖， 咁然之后咧， 自己食添， 即系某啲打咗格嗰啲咧，即系访问问翻啲华人啦。其实你中唔中意呢啲狗粮啊？咁样，咁佢哋都会即系好坦白地讲翻，系啊，其实中国嗰啲成品而家都仲系有啲有啲问题喺入边嘅，咁样即系唔系好健康咁样，所以我哋都会拣翻呢一啲冇中国成分狗粮。如果我哋细个移民咩？ 或者可唔可以咁样去讲咧？即系逢亲印住咩？In China 呢幾個英文字母咧，就無形中代表咗件產品嘅質量係有問題咯。 哇！你真係 某啲人會咁樣覺得，係啦， 擺啦，兩個新聞者， 兩個新聞者咧，兩個新聞至少一個人係咁覺得嘅。 所以咧，我想講咧就係話咧，即係去翻咁多樣嘢，就係話中美貿易戰又好，點樣都好，好多人咧即係好似同中國對住幹咁樣，咁樣好似好多嘢好過分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某程度上咧又會令到好多所謂中立派或者局外人咧都好咧，都覺得哇，其實咁樣對中國咧係做得啱嘅，即係所謂以前我哋覺得係除咗有中港嘅嗰種中港矛盾之外咧，其實冇由咁多人都同中國有矛盾㗎。某程度上會唔會中國自己都有問題，令到世界各國都對佢有啲矛盾咧？ 你哋妒忌中國，係 啦， 妒忌中國國喺我 應該係啦，全世界都係妒忌中國。咁啊呢樣嘢又去搞下佢，嗰樣嘢又搞下佢，吹毛求疵，雞蛋裏挑骨。 等于咧一个品牌，即系大家谂起可能 YSL 啊、Gucci 啊、Hermes 啊呢啲国际品牌，就觉得啊好靓，有呢个身份有地位。逢正呢个品牌标入住一个中国两个字咧，大家就会觉得系。 嗯， 正， 好，我系会用长城牌咯， 午餐肉啊，一下集我哋会讲黄国兴噶，下一节我知道，午餐肉啊，长城牌， 好啦，咁啊，继续下，大家如果系一啲外国嘅朋友啦，继续使用国货啦，咁啊，其余嗰啲咧，大家就自有公论啦，咁啊，希望我哋爱所爱嘅国家，佢哋嘅产品系越嚟越好啦， 系啦，攞罐长城牌出嚟食下先， 好啦，下次再见。